喜剧啊。 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这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空忘了我是谁。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殷琦。近日，一项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研发的宫颈癌快速筛查技术成功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资格认证。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七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上个月我国生产需求基本平稳，全国规划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菲律宾国内第二大机场宿务机场有望在今年10月前启用中文引导标识，以便为中国游客提供更周到的服务。马耳他政府近日表示，将允许民间救援船在马耳他靠岸，船上搭载的141名移民将在5个欧盟国家分配安置。据悉，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也有部分标段绿先封顶，这些周转房在设计和施工中有着诸多亮点，在缩短工期的同时也更加节能环保。北京市共调用900名应急人员，增开业务窗口96个，设置减值快办和绿色通道窗口85个，加快市民办事速度。2018年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即将于8月下旬隆重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乐享文化、惠美生活为主题，围绕文化消费惠民主旨，将通过为期2个月的1000余场次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北京地区、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的大众送上一场难忘的惠民文化消费盛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走火，却带来属于我。 说。 骄傲地对着天。

怎么你的车比我新提的车还光亮如新呢？ 我的车都贴了 X-Pel 保护膜，它能完全隔绝酸雨、石子、鸟粪等对漆面的损伤，划痕自动修复，10年质保。对了，最重要的是，好产品一定要有好的施工环境和技术团队，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这么好的东西到哪里去贴？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济四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即到，电话400312668，400312668。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 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51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珍重。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前段时间在五月天刚刚结束的上海演唱会上，请到了陈绮贞作为表演嘉宾，现场两个人重现了11年前合唱的歌曲《私奔到月球》。电子屏上的满月飘满场地的材质，甜蜜的让人很想去立刻谈一场恋爱。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情歌总是有一种相似的感觉，生活中的很多点滴总能被他们发现，然后写成故事。当你听到他们的歌时，自己的喜怒哀乐也会被放大，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非常感性。 怎么

下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25岁还没有结婚计划的人常常会觉得心慌，有时候会担心自己会不会一辈子都遇不到喜欢的人，会不会最后变成一个高龄产妇，连生个小孩都备受折磨。但尽管心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拥有了就能万事皆如意，得不到的就会万劫不再复。经典久了久，我是英奇。如果能够早一点遇到对的人，或者你喜欢的那个人能够尽快和你在一起的话，相信你会带着他去见父母、家人和朋友，陪他一起走过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伤害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没来又延去，我只都看你一眼。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走开，再没有话要说出来。我不想再期待走下去还能多精彩。我不了解你怎么心安，也救不住你的倔强。可是我知道你，你为什么说谎。你说你还在，一分一秒也没走开。我想留在这里，可是这一切已太晚。我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为我们的明天疯狂。你不必解释你为什么说谎。Oh no，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事干，不等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

淡的沉默，秋风厌倦漂泊，夕阳赖着不走，挂在墙头舍不得我。昔日伊人耳边话，一河潮声向东流，再回首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爱已走到尽头，恨也放弃承诺，命运自认幽默，想法太多由不得我。壮志凌云几分愁，知己难逢几人留，再回首却问小船醉梦中。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胡歌《逍遥叹》。听到这首歌，永远忘不了刘亦菲的灵儿和胡歌演的李逍遥。那时候明明什么也不懂，却觉得那场红色的蒲公英雨真的是好美好美。如今的胡歌成了演技派，刘亦菲也成了花木兰，但只要这首歌响起，依旧能够将我们扯回那个充满荷尔蒙的年少时光。其实不管你记忆力有多么差，总有一首歌能让你的回忆瞬间回到青春时光。 先吧，如果爱情真伟大。